听经典。 似乎

我的亲爱，我的美梦，永远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金烛酒味，饮一杯为谁？你为我送别，你为我送别，胭脂香。能爱不能给，天有多长，地有多远。你是英雄，就注定无泪无悔，这笑有多危险，是纯情毒药。这泪有多么美，只有你知道、啊啊、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、啊、 这一世阴影我不要，只求换来红颜一笑，深沉毒药，这泪有多么美，只有你知道、啊、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。